这是来自方方方方方大同，陪你去看细水长流，唱着这一首《红豆》。欢迎回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那昨天呢，说到翻唱，我们说到了一半，对不对？介绍了一些人，包括我提到的一些比较新鲜的这样的翻唱歌手。今天继续来听翻唱吧，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。刚刚听到方大同，他其实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翻唱，加入他自己的这些特色，有一点 R&B 的感觉。相信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把他的歌翻出来反复听一听。那下面这首歌就是在歌手舞台上邓紫棋去翻唱的一首歌。如果说周杰伦唱的是一种在爱情当中有一些青涩和懵懂的话，那他的这种翻唱好像加入了一些女生要去诉说的元素。来自邓紫棋，《龙卷风》。 爱像一阵风，吹完它就走，这样的节奏 后缺。

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懂的年纪，曾经最掏心，所以最开心。哦，曾经 很多时候可能会叹息一句，没那么简单。那我记得当时在 KTV 有一段时间啊，大家好像都会点这首歌来唱。我们都说言由心生，可能有的时候歌声也代表了一个人的心情，代表了你的一段经历。所以在那个时间点唱这首歌，到底有什么故事在后面呢？说到提到名字就会叹息的人，昨天提到的是陈奕迅和杨千嬅。那今天想要提的这个人呢是郑中基，其实他翻唱了一首来自杨千嬅的歌曲，叫做可惜我是水瓶座。我相信他可能要说的是另外一句话，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。这首歌他说其实唱到有一些想要给阿萨讲的事情，在歌当中去听一下吧。 原来你这样珍惜我，从前在热恋中都没听讲过，别说这种行货，哪里留得住我？到底是为什么分手？你很清楚，如何笨到底？但到底还是我？谁人待我好，待我差，太清楚。想继续装傻，却又无力受折磨。心里羡慕那些人，盲目到不计后果。我就回去，别引出我泪水。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，若见到便是下一句，静默闭上了你的嘴。无谓再会，要是再会更加心碎。要是回去，没有止痛药水，拿来长刀冰茶换我半晚安睡。十年后或现在失去，反正到最尾也唏嘘。有绝情我都讲我自己出去。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窗边的陌生眼底，残酷的说明内心的爱比不上胸膛的温馨。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，赔了我的命，我买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。 首《出卖》来自李荣浩，听到李荣浩的翻唱，有一种他自己那种玩世不恭的感觉。有人说这首歌好像没有周传雄的那个版本听起来更加的深刻，但各花入各眼吧，每个翻唱都是唱出自己的感觉，自己的意味。下面这首歌其实在一个演唱会上，当时的张国荣去演唱的，我记得当时是万人大合唱，那个场景非常的震撼。而这首歌其实也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，在特殊的时间，这首歌可以替你去表白。那就来听听这一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

这里是 FM 986。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，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。繁忙都市，给你的耳朵做 SPA， 好感觉，简单不复杂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标志性的 Bye Boy， 那这是来自容祖儿的翻唱。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，我是张婷。刚听到这一首是容祖儿在歌手舞台上去准备的一首歌曲哈，这个改编在我听来是比较轻松比较自在的感觉，加入了一些电子，加入了一些舞曲和摇滚的节奏，在这样的歌曲当中好像还混入了一些 Beyonce 的歌曲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。那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B 九八六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，把你此时此刻的想法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平台吧。今天来听的是翻唱歌曲，下面这首歌曲也是在歌手舞台上出现过的，它就是徐佳莹带来的一首翻唱， 当时这首歌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它背后的故事，就是林俊杰当时说是和一个女性的朋友，当时两个人呢没有成为情侣，但是成为好朋友了。后来这位女性朋友在一次空难当中去世了，而林俊杰就创作了这一首歌曲来纪念这样一段情感吧。徐佳莹的这一首《修炼爱情》。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 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下睫毛膏，脱掉高跟鞋的脚，是否还能站得高？当一天掌声变少，可还有人对我笑？停下歌声和舞蹈，我是否重要？我镜子里的他，好陌生的脸颊，哪个我是真，哪个是假？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，怕生命空白，却忘了该不该让梦掩盖当年那女孩。假如你看见我却又软弱，会闪躲，还是说你更爱我？当有天掌声变少，还有谁把我看到？莫非是我不够好，谁会来拥抱？我镜子里的他，好陌生的脸颊，哪个我是真，哪个是假？ 记得在蔡依林的一个 MV 当中，就是刚刚这一首歌叫做《我》，当时呢她是卸下自己所有的装扮，这样的一个 MV 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。 当有一天离开舞台，离开灯光的时候，有人会真的去爱那个背后的他吗？有人会去真的了解他吗？所以这首歌唱得非常伤情，而刚刚听到的版本呢，是苏运莹进行翻唱的版本，当时是在《我是歌手》的舞台上进行翻唱的。其实包括很多的这种选秀节目，或者说我们做歌手类的节目，都会有很多精彩的作品出现。我觉得有时间可以给大家盘点一下哈，包括歌手舞台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梦想的声音这一类的中国新歌声，我们可以专门做几期节目来盘点一下这些优秀的音乐作品。那今天来听的呢就是翻唱歌曲了。在昨天的时候我说到孙燕姿其实很少去翻唱歌曲，那昨天听到那一首歌翻唱阿妹的是一首，今天的这一首呢是翻唱自齐豫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《橄榄树》。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。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。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。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Thank you. 想要有直升机，想要和你飞到宇宙去，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，融化在音乐里，有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，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相信命运，感谢地心引力让我碰到你，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，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，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，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，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，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，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，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。想要和你飞到宇宙去，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，融化在银河里，有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，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相信命运，感谢地心引力让我碰到你，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，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，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，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，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，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，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，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，世界这样大而我，我只是只手小小的蚂蚁，但我要尽全力全力全力保护你，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，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，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，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，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，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，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，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，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，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，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，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，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，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，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，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。 听到这是刘瑞琦带来的可爱女人，没错，翻唱的就是周杰伦了。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做过一期他翻唱周杰伦的歌曲，那也是凭此出道啊，但之后的记忆点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。也希望有更多优秀的新的作品吧。今天听的就是这些翻唱歌曲，相信你听到像容祖儿、杨宗纬还有孙运莹他们的声音，都会让你觉得有些和原唱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姚贝娜，每次说到她的名字总想把声音再放轻一些，那这首歌送给大家，也祝大家在今天有个开心的好心情。这一首来自姚贝娜，矜持。 美丽，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，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，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扬于眼底，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 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，深深去爱你。 北京时间21:00。